就是我的空气，因为你的爱我在呼吸，我怎么感觉不到你。你说过相爱的人有默契，所以你的沉默也变成了爱情。

听说通常在战争后就会换来和平，为什么跨流我的爸爸一直打我妈妈，就因为喝醉酒他就能拿我妈出气，我真的看不下去，就是我卡水汗，从小到大只有妈妈的温暖，为什么我爸爸那么凶、yeah, 如果真的我有一双翅膀两双翅膀，随时出发逃到出发，我一定带我妈走。从前的教育变的家庭变的爸爸种种的暴力因素一定都会有原因，但是那妈跟我都没有错过，叫你一声爸爸。 Yeah. 起快乐，一起欢笑，一起到天明。谁来告诉我为什么是你？我关不了，顾不了，躲不掉，在我的脑里、心里、梦里，全都是你。 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月亮的阴缺，你永远不懂我伤悲。 似酒，月色似诗勾人梦， 月色似勾人梦。

爱你，时间会证明。我相信时间会证明。 上的钟，时间不停转动，已经过多久？说再联络都没联络，我很好奇你是否偶尔会想我。如果能想再想太多。

到终老，我的爱没有暂时的坚强，我的爱没有天地的纠缠，我的爱就像烛光风中飘，期待后世的依靠，让我发亮与燃烧。爱情的智慧是美丽也无常，爱情的诗句是缠绵也虚妄，爱情的画面是平淡也沧桑，爱情的愉悦是瞬间也很长，要用心品尝。我的爱没有树下的清晨，我的爱没有酒醇的狂热，我的爱就像星光与宇宙跑，寻找彗星的微笑，随我神游到云霄。哦，你可知道你不能迟疑，你不能犹豫，你抓到机会就坦坦荡荡向前，你不能心急，你不能焦虑，幸福的花蕊别鲁鲁莽莽别碎，你只能诚实，你只能真挚，你心底有爱就直直率率表白，你不去幻想，你不去做梦，快乐的天堂源自心田而非外墙。爱情的诗句是缠绵也虚妄，爱情的画面是平淡也沧桑，爱情的愉悦是瞬间也很长，要用心品尝。 Yeah. 坚强。总在不知疲倦的流浪，只有你是我不停向前的力量。夜空中那蓝满的星辰，是你迷醉迷醉的双眼，我的故乡。 好朋友

一场，我在回忆中呼喊，若是知道自演的闹剧，为何美好曾用坏，就当作分手是因为我们在爱中感慨。如果留不住，我就只要看不清等待，谁愿收留我的期待，快来。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
969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 是迷离和甜蜜，如果没有你我会伤心。 我说爱情就如生活在梦里，没有你的世界只有孤寂。 遇见你我心会意乱情迷， 爱上你24小时 在想你。 红酒，时光，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 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，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。